可以被限制的，是没有办法伸展的。为什么？我们上次有讲啊，我们的真如本性是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没有任何的挚爱啊。哦，我看到了，还有 Annie， 也需要谁能够 call Annie？ 包美术节还是你有没有 Annie 的私信能够 call 他吗？还少了一个 Annie， 他才决定出来了。然后，那我们的真如心是什么？我们的真如心是没有挚爱性的，周遍法界，但是它的显像，它随缘变现出来的相用，如果你随的是染缘，它是会被挚爱的。所以它那个经文里面，佛陀用什么来比喻？他就是说，假设啊，这整个空间啊是一个虚空，那他就拿一个，如果你今天拿一个方形的容器啊，你记不记得我们说有个方形的容器，方形容器上下都是通的啊，就是一个方形的格子，你往那一放，你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方形的虚空？如果你把一个圆形的容器往那一放，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圆形的虚空？那你说，哎呀，我不想看到这方形的虚空，我不想看到这圆形的虚空，我不想看到我的视野被这房子给遮住了，那怎么办？他说，你要拿掉的不是这个方形的虚空，或者不是这个圆形的虚空。你说这边有一个方形的容器在这儿，我就看到了一个方形的虚空，我好讨厌这个方形的虚空，我不想看到它，我想把它给拿掉，我要把这方形的虚空给拿掉。那佛跟你讲，你方形的虚空是拿不掉的，你要拿掉的是什么？你如果不想被限制，不想看到这个方形的虚空，你要拿掉的是方形的容器，或者是那个圆形的容器。那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是告诉你，那个虚空其实就是我们的真如心，那那个容器呢，方形、圆形或三角形或各种障碍，让你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这些障碍，其实就是我们的执着，就是我们的业力，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你的执着越多越大，你的限制就越大，你当然伸不出手脚嘛。所以其实见性，或者说我们说，哎呀，这真如心，所有人的佛性、法性，所有众生的佛性、法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说，但是每个众生啊，他的缘分不同，业力不同，执着不同，所以他的障碍不同。他真的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的心量大，他就是怎么样？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任何的限制，他可以行善行六度哦。那个前面的五智，他永远是前面的五事，他可以转世成智，成所作智。他每天就是在行六度，行善积德啊，做这些菩萨的菩萨。菩萨大菩萨的布施，那我们随染缘呢，没办法，就是每天在造业，你张开眼睛面临的就是业力。所以他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执着拿掉，你要能改变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会碰到很奇怪的事情，非常让人伤脑筋，非常 annoying 的事情，不管是人也好，事情也好，你听到外面人讲的话，发生周遭发生的任何事情哦，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非常的动荡，那么你怎么样能够安住你的心？其实你不要想要去改变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就是那个方形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方形的虚空，那就是外在的环境。你想要离开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其实你唯一能做的是把那方方框拿掉。你能改变的是自己，你没有办法改变外境。其实你的心念变了以后，你的心啊，其实是能够转境的，因为你的心跟那个境就是一个对照，就是它就是一个这个拉那个叫什么对峙的一个情况。你只要你的心如果开始动了，外面的境界就会一定会跟着动，这是唯一的 solution。外面的人不会改变的，对方绝对不会先变，你得从你自己开始变。这个就是第七品所讲，见性无碍，但是。你要把你的执着拿掉，那个无碍的见性才能够出来。所以我说啊，我很喜欢呢、啊。他讲那个最后那一段啊，你看第七品，他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己为物，施于本心，为物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什么意思？就是在你迷的状况之中，哇，所有就是以己为物。你记不记得佛告诉我们？显见不杂呀，其实 刚刚先讲这个东西是第六啊，第七品，其实到我第六还有第七品，浅见不杂啊。不杂是什么意思？不杂是说到第七品他会讲说，见性其实不是物，我们的如来藏不是物，但是外面的境界是物，我们迷糊了，以为我们的这个色身啊，我们这个五蕴结合而成的色身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就是我们真实的自己。其实他说你搞错了，你迷己为物，事实上真实的自己是没有形体的，是如来藏，是周遍法界的，但是我们迷以为自己的身体啊，就是真实的自己，以为是我们，就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所以为的身心以及外面所依附这个世界，所以你才失去本心啊。那真的没办法，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是为物所转，你就是随境所转，你就是出生以后，你就随着十二因缘在那里晃动。然后呢，你能够决定明天早上发生起来发生什么事吗？不行，外面是一个方框框，还是一个圆框框，还是一个三角框框，你没有办法control。这个东西就是说，在中观大观小，哎呀，你境界到底是大还是小，你完全没办法控制。其实决定于你的心量，所以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你的心量大，你的这个范围就广，所以其实我们说万法由心造，你的内心其实决心，你就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以前告诉我们物，我们都在讲，你以前都骂我们啊，说物能见我这个概念不对啊。那如果你现在说见性比物来，见性是个物，见性还可以看我们分辨我们的话，你说那这个地方啊，跟你以前讲的就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一段你要回去理解阿难到底问了什么问题，你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到第八品佛所讲的这些道。所以现在佛他就是要告诉阿难，第一个啊，其实这整个第八品它难在哪里？第八品是在告诉你性相一如，它的重点在哪里？我先把重点讲出来，等一会儿你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比较容易进入状况。他告诉你啊，上次其实我有跟大家提一个醒啊，他说你看啊，他佛说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说啊，佛有跟他讲，他说你现在有个重点啊，他说啊，佛跟阿难讲，他说你现在有个概念是错的。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个见性啊，一定啊要在我们的前面，而且一定要被我们看得到。他说你这个 comment 是错的。佛就开始跟他解释为什么阿难这个 comment 是错的。好了，他说你看啊，我们现在讲大意啊，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树林里面啊，在这个紫陀林里面，你去看看外面这所有的景象。我就跟阿难讲，他说你看看外面所有的景象，山也好，水也好，这个林子也好，花草树木也好，就算是佛跟阿难两个，这两个人也好，或旁边的同学也好，你说这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这个虚空啊，色或者是空，有形象的没有色，有形象的是色相，没有形象是什么？是虚空。他说你自己看看这所有的一切，有没有哪一个是我们的见性？那你去想一想。阿难就在那儿想，他说不对啊，山啊，这所有的色相，你说是假山假水，这个树林草木啊，这个人也好，或者是虚空，色相就是色相啊，它有名字有样子，它就不是见性啊。那虚空呢？虚空也有虚空的样子啊，虚空也有虚空的名字啊，它也不是见性啊。哇，阿难就这个搔头啊，就真的说真的耶，他说这一眼望出去啊，还没有半个是我的见性呢。甚至你就算把这所有的这个万物啊，万法，这外面你能看到的这个花草树木啊，鸟飞虫鸟兽啊，他说你就算把这些东西全部拨开，不停的分析，有可能是不是藏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可能在这个鸟的肚子里面，在树的叶子里面，他说你就算不停的分析也是找不出见性的。阿难还说，就算是那些登地菩萨，那些大菩萨们也不可能找到见性啊，在这万法之中，在这虚空跟万法之中，在这色空当中是找不到见性的，甚至离开了色空还是找不到我的见性啊。这个是前面这一段呢、哦、我们先把整个第八品啊的大纲先讲给你听，这样子我们进到经文你就听懂了。 前半是说哇，这望一眼望过去，虚空色法色相，这所有的一切，甚至拨开了这色相，把这所有色相都拨开了，都还是找不到我的见性。所以他就说什么哇，这个见性是什么？离一切相，你在这个相色相里面，空的相也好，有的相也好，甚至离了这些相以后，他都找不到见性。所以呢，他是离一切相。但后面又来了，因为后来大家听到佛所讲的这些东西，后来呢惊慌失措，文殊菩萨才走出来跟大家哦，帮大家问佛。那佛后来又讲了什么？说这所望，这外面一眼望过去没有半个性的见性。好啦，但是他说，但是你仔细再去想哦，他问阿难，这外面有哪一个东西不是见性呢？阿难就想一想，这个虚空也好，啊，色法也好，这个色法如果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上面的话，我看不到它呀，对吧？山水小桥流水，这个草木飞禽走兽，反正这个我现在这个紫陀林里面我所能够看到的一切，甚至是虚空，如果我的见性没有在上面的话，我根本看不到啊。那这不对呀、啊、那所以这个好像没有一个不是我的见性、欸、所以他说这什么，这叫做集一切法。所以这是第八品的前段，我们今天只讲前段。所以他什么重点就在于说，你说哪一个东西是见性，哪一个都不是。再说你说哪一个东西不是见性吗？诶，它见性都作用在上面，好像我的见性应该是无处不在。这个其实就已经进入实相。我刚刚好没有在看书，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逻辑讲给你听，你就听懂了，你就知道它第八品到底在讲什么。就算以后你把金刚经，你把楞严经给盖下来，你不再看经文，你都能够记得我今天讲的。就是见性，你说它哪里有见性，哪都找不到见性。但是你说他哪里没有见性，他见性无所不在，只是他不是以一个物象的那样子，我们传统或者我们人类自古以来思维方式一个看得见的物象在存在，或者听得到的声音在存在，他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存在，而且他是无所不在。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见性，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是什么？无相。即一切法呢？无不相。离一切相是什么？是不是无实？那即一切法呢？是不是无虚？所以其实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无实无虚，无相无不相，即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真空妙有。慢慢慢慢的啊、哦，你现在如果还没有办法完全抓到这个精髓也没有关系，你就去记得，你说万法所有哪一个是见性，哪一个都不是，因为它真的不是以我们所讲的那个人世间的色相所存在的。但你说哪一个不是那个见性呢？其实见性无所不在，因为如果它没有作用在这整个净虚空变法界，你哪有办法看到这些东西？你哪有办法感觉它们的存在？这个就是我们奇妙的见性啊！见性基本上它的这就是如来藏。那你要再记得哦，只是因为当初一念不觉如来藏，一念不觉，所以有了能所，这是我们昨天心经已经讲了，所以才有了这个能所，有了这个阿赖耶识，我们的生命轨迹从此开始。那有了能所，有了分别，有了执着，就进入六道轮回。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所讲的是什么，是一开始的那个如来藏，甚至有能所之后那个见性，其实都还是在一个非常真的状态里面，稍稍带一点妄的真，还是在一个非常真的状态啊，进虚空变法界，你要去想着它这个特质。那我们就来看看前面这一段经文啊，阿难的四个问题啊， 那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啊，因为反正我们下一堂课会重讲一次，所以这四个问题你要回去的时候你要把它理清楚啊。因为这四个问题不明白的话，你更不知道佛为什么后面会讲那些。好了，来了，那佛告阿难，他说汝今所言现在汝前，时亦非时，事亦非时。他就跟阿难讲说，你刚刚讲说这个见性啊是真实的东西，那就必须啊存在在我们的面前，而且是可以被看得到的啊。他说你这样这个事情是不对。 电话，电话， 大家要 mute 哦，我会听到你们讲话的声音啊。所以他说你所讲的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呢，他说若实汝前呐、啊，他说你看看，我现在就来告诉你哦，我来讲解给你听哦。他说如若实汝前。汝实见者，则此见经既有方所，非无指示。他说是的，如果这个见经啊，真正就是一个存在在你面前的一个东西的话，你们要 mute 哦，我还是可以听到有人的后面的 background 那个 noise 啊。如果这个见经啊，真的在你前面的话，他说那这个见经啊，如果真像你讲的说，哎，它真实存在，它得在我的面前，那这个见经就一定会有一个方所。什么叫方所？就是它有一个处所，它一定是在某一个点上面，而且啊你一定可以指得出来，你一定可以指得出来它在哪里。但事实上他说佛就说，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下面的逻辑，佛就来跟他讲，我现在就来推翻你刚刚所讲的东西啊，就是我刚刚这就下接下来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佛说什么呢？他说你看，且今与汝啊坐指陀林，你看我们两个现在是坐在这指陀林里面，遍观灵曲及与殿堂，上至日月，前对恒河，是不是？我们坐在这林里面，哇，你看前面有什么？有山林啊、哦，有这个沟渠，有殿堂，这个天空上面有日有月，在远处地方还有恒河呢。然后呢，汝今与我狮子座前，你看啊，是不是佛坐在那个狮子座上面？那么阿难就在他的前面，都可以去观想当天的景象。他写的其实历历在目嘛，非常生动啊。他说：“你看你现在坐在我的狮子座前面啊。”他说举手指陈是种种相。他说好了，你现在坐在佛坐在狮子座上面，阿难在佛的前面。他说你看，你把手举着，你往前面一举，一举你举的手往前面一指，是什么样的情况？阴者是灵，明者是日，爱者是蔽，通者是空，如是乃至草树千毫，大小虽殊，但可有形，无不止住。什么意思？他说你看看，你先把手举起来往外一指，你对的是你看有这个有灵命的地方，有阴的地方就是灵，然后呢非常明亮的地方是什么？是太阳啊。那有些地方是有挚爱性的，对不对？有墙壁，有山岩，反正只要是有挚爱性的东西呢就是爱。那空者是空，然后虚空啊，虚空是不是一片通空？这个空旷的是通达的。他说从这些大的东西到小的东西，乃至于什么那些草啊树啊，那些毛啊，毫之一毛啊，千是那种像丝一样的啊，那大小虽然有大有小都不相同，但是每一个都有它的形状，而且你都可以用手把它指出来说，哎呀，这个是草，那个是树，这个是山，那个是桥。他说这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有样子，而且有名字，而且它是有处所可以被指出来的。若必其见现在汝前，汝应以手确实成指何者是见。所以如果今天这个见性啊真的像你刚刚所讲的说，哎，这个见性啊是可以这个在我面前呢、哦、就是会在我面前呢、哦、而且是如果这个见性真实的存在在你的面前，那你绝对是可以用手把它指得出来，对不对？这个是 make sense 的嘛。阿佛继续接着讲，他说但是阿难，他说当知若空是见，他说现在不管是空 还是色，色是代表什么，就是这些所有有色相的山川啊，和那个小桥流水啊，人啊，这些有色相，空跟色，对不对？我们外面所有的境界，你就可以把它粗分为虚空以及色相。他说阿难，你看哦，他说如果，他说当知若空世界既已成空，何者是空。他说你看看，他说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就是你的见性的话，如果它是你的见性，那怎么会是虚空呢？虚空就是虚空，它有虚空的样子，有虚空的名字，它不是见性。所以这片虚空不是见性。若物是见，既已是见，何者是物。他说那这个外面的色相啊，这所有一切的万物也一样啊，万物它就有它的名字啊，它的长相啊，它就不是见性啊。如果它是见性的话，怎么还会是万物呢？如果你说前面那根小草就是你的见性，那它怎么会是小草？所以你刚刚讲是不对的，虚空也不是见性，所有外面的万物也不是见性。那接着下来他说甚至啊，他说甚至什么，如可维系披波万物，悉出精明净妙见缘，臣指是我，同比诸物，分明无惑。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他说你看虚空也不是你的见性，万法这所有一切的色相也不是你的见性。那你会不会说，那我把这些外面的这些物啊，层层剥开，不停的分析到最后有没有可能找到我的那个见性啊？佛跟他讲说，有没有可能呢？那阿难怎么说？你看阿难怎么回答的给佛？他说阿难说，哦，他说我今于此重阁讲堂啊，我现在这个讲堂里面来，他说远近恒河，上观日夜，举所手指，众目所观，指皆是物啊，无是见者。他说我现在在这个园子里面，在这个紫陀林里面啊，在这个书院里面啊，他说哇，我望眼一看，最远最远我可以看到恒河啊，还有上面的这个日月星辰啊，我举手所能指到的啊，我眼睛所能看到的全部都是物。哇，真的没有见性。他就这样跟佛说，他说先 recognize 佛前面讲的，真的虚空也不是我的见性，外面任何的物象这些色相也不是我的见性。而且他继续去 echo recognize 佛所讲的第二个 comments， 就算你他说如佛所说况我有漏，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就像佛你所说的哈，第二件事情什么，佛第二件事情说的是什么，记不记得？如果你把这些色相所有的物件拿过来，一直不停的分析，拨开，拨到最后，有没有你可能离开了这些色相，找到了这个见性？他说不可。他说真的就像佛你刚刚讲的，何况我只是一个有漏的出果，阿难是出果嘛，出果是有漏的，什么时候是无漏？如果你用比较广的定义啊，比较松散的定义，你只要出三界你就无漏了。但是真正比较严格的定义是什么？你们要 mute， 我还是听到有声音。最严格的无漏是说你真正成圆正佛了，那才真正的无漏。好，但是只要你出三界都可以说无漏了啦，这是比较松散的定义。他说何况我现在是有漏，我连三界都没出呢，我只不过是个初果呢，初学声闻，对不对？他说哎呀，我现在才开始修小乘。他说你别说是我了，我呢就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功夫，更没有是圣贤之人的啊。这他是贤人但还没有成圣。他说就算乃至菩萨，他说就算是那些大菩萨们，就是那些行菩萨道，就是对阿难来讲就是那些功夫比较高的菩萨们，他说也不可能于万物向前颇出精见，这个精见就是见经啊。他说菩萨都做不到，都不可能离开这个万物化可以找到见经，离一切物也有自心，因为离一切物根本没有自心，所以菩萨也做不到这件事情。菩萨做不到哪一件事情？就是在万物之前剖析万物，离开万物而找到那个见经，因为离开了一切相根本没有自性。这个是阿难的 阿难的认知哦，他悟出这个道理，佛说如是如是。这一段就是刚刚我所讲的前面那一段，讲什么？就是在讲说你啊，在这个虚空色法里面，所有的一切是找不到见性的。即使你剖析剖析剖到最后，你还是一样找不到见性啊！你即相离相都找不到见性，就你怎么样都找不到见性。这、就是前段呢、啊，啊，这是前半，要先听懂他在讲什么，才能讲这个第八番浅见分为前后两大段。我们现在讲的是前半段的前段。啊，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前半段的后段，后段是告诉你什么？啊，前面是说怎么找也找不到见性，没有一个是见性。那后半讲什么？他告诉你，但是你说哪里没有见性吗？哎，他见性无所不在，好像每个地方都有见性。这个他有趣的地方呢，哪里也找不到见性，但是呢，哪里也都有见性，这也是他好玩的。所以我们看第二段，刚刚也讲啊，他说佛啊，就接着告诉阿难，他说真的啊，就像你刚刚所讲的，如如所言啊，无有界经离一切物别有自性啊，没有可能啊，这个见经啊是能够离开任何的物件啊，或者不管是虚空还是色法所能够存在，则如所指示物之中。无有世间，而所以啊，他说你反正啊，你这外面你指不是虚空就是色法，所有的一切其实你都找不到见性。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下面一段，但是我现在要再继续跟你讲啊，他说今复告汝，汝与如来作指陀林，他说你啊，这个汝就是阿难。如来是讲谁？讲佛陀自己。他说你跟我现在坐在指陀林里面，他说你看，我们再次观看这个林院啊，更观林院，我们再看这个院子里面所有的景象，乃至日月种种相殊，从这个林园小的小草小草小叶子，到树，到远的山河大地，他说你看这种种的相状虽然有不同，但是必无见经受汝所指，汝又发明此诸物中何者非见？他说啊，我就问阿难，他说对啊，你看我们刚刚所讲的，这所有的一切，你没有办法指出哪一个是你的见性，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一个不是你的见性？这个你再听清楚佛的问题哦。佛说好了，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过了，这三川大地到前面你跟我啊，旁边的草跟树没有一个是见性。好了，这个已经这个大家他们两个都 which consensus 两个都同意，但是现在佛就问他，那哪一个不是你的见性呢？前面都说都不是见性嘛，都不是见性，都找不到见性，但你现在可不可以指出来哪一个没有你的见性，或没有你的见性作用在上面，哪一个不是你见性的作用，你见性没有在上面？这个时候阿难就说，阿难言，我实便见此指陀林，不知世中何者非见。他说啊，哇，我现在重看一下这指陀林，好，从里到外还真是没办法讲得出来哪一个不是我的见性，前面只能说没有，真的找不到见性在哪里。好，你说哪个是见性？真的没看到有见性。但是你说哪一个不是见性呢？我也说不出来耶，好像见性无所不在耶。他就说何以故？他解释给佛陀听他自己的想法。他怎么说？他说你看，他说佛你看啊，如果树啊不是我的见性，那我怎么见到树呢？如果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这个树上面，没有，你记不记得，我先多插一句，记不记得我们在讲说那个什么叫做你看到我的见性，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个苹果，我的眼睛看到那个苹果，我的表示我的见性作用在那苹果上面。这边也是啊，他说你看，如果这个树啊，我的见性没有作用在这树上面的话，那我怎么看得到树，对不对？这个地方这个树怎么会叫树？但是他说 如果你说这个树就是我的禁忌吗？那它怎么会是树呢？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第八品最好玩的地方。我们再看一次这句话：若树是剑，云何剑？若树非剑，云何剑树？如果这个树不是我的剑性，我的剑性没有作用在上面，那我怎么可能看到这个树？所以啊，你说这个树啊不是我的见性，我的见性没在这上面，好像不对。但是呢，你如果说这个树就是我的见性，那它为什么会是树呢？它应该是见性啊，它怎么会是树呢？所以你说树是我的见性好像也不对，你说树不是见性也不对，你说树就是我的见性也不对，怎么样都不对。这就是真正的空性，你知道吗？当你执着的时候，硬要说是或者不是的时候，那怎么都不对。当你没有明心见性，你 full of 执着的时候，就是《金刚经》前面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当你放下执着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实相”，树也是见性，草也是见性，见性就是树，见性也是草。为什么到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如来藏？你学到楞严经后面根本就是一如。那一如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能够随众生心现所知量？就是因为你没了执着，你没有那个方形的框，你没有了那个圆形的框，什么都是实相，所有一切通通都是真的。你有了方形的框，有了圆形的框，所有东西都是假的。见性是树，是见性也不对，不是见性也不对。这个就是那个这个空性很好玩的啊，它不是空，也不是有啊，它也不是既有既空，也不是非有非空。这就昨天我们在跟 Carita Mandy 那个 Linda 他们所上的那一堂课，它真的就是算四边，哪个都不是。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它因为我们执着，所以它就让你为什么执着？一旦执着，你就觉得它必须要靠在哪一边，那就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执着，所以他哪一边都不是啊、哦，所以他就告诉你，你说树是见性，你不对；你说他不是见性，也不对，好像怎么都不对。他说如是乃至啊，他说你看我现在讲的是色相，如是乃至怎么呢？若空非见，刚刚讲色相，现在讲虚空，也是虚空。他说如果空非见，云何见空？如果你说这个虚空不是我的见性，我的见性没有在那上面。那我怎么看到虚空的？那如果你说若空即见，如果你说这个虚空就是我的见性，那也不对呀、啊。覆云何空？那它怎么叫虚空呢？所以你看也来了，你说虚空是见性，好像不对；你说虚空它不是见性，好像也不对。所以啊，娟就来了，你说它是也不对，说它不是也不对。他说我就这么思维了，他说我就继续想。其实阿难脑子很清楚的。他这些细节他是讲清楚的，他只是大方向哈、啊、没有看，他就是最后他就是在现在这个点上万法一如这件事情他还没看懂。他说啊，我又思维了，是万象中啊，这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在起诉孤独园这边，我看到这所有的万象维系发明。什么叫维系发明？仔细的去推销，仔细的去找，仔细的去思考。他说无非见者，他说没有一个不是见。你看前面是没有一个是见，那现在呢是没有一个不是见来。佛说什么？哎呀，如是如是。他说你讲的真的是很对啊。他说真的是离开了物相，你见不到自性。但是你急啊，就是你抓着这个物呢，你还是见不到自己。这个就是真正的前面我所要讲出来的见性，绝对不是有或者是没有，两边都不对。它是什么？它就是离一切相。后面讲的是什么？是即一切法，真的是无相无相。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空不空如来藏，本性是空寂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硬要把如来藏或我们的见性跟任何的物件或者甚至虚空挂钩，这是不对的。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形象，它是无所不在的，它不会在固定一个定点上。但是你说它完全是空寂的，没有任何的形象，没有任何的作用，那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它会随缘变现。这个就是实相， 不变，他的如来本性是如如不动不变，但他会怎么样呢？随缘现所有的相，不变随缘。他虽然会随缘显相，山河大地日月小草小树，但是他的本性还是如如不动的。所以他既不是在有这一边，也不是在空这一边，他并不是在性这一边，也不是在相这一边。你如果讲相这一边的话，那你就着到了凡夫这一边去了。凡所有相，他就告诉你皆是虚妄。如果你着到空这边去，只看体性不看相用，那你就变成小乘人了，变成阿罗汉了。那他告诉你，你只要着了，你只要执着，连空都有空的相，凡你只要执着就会有相，那还是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所以执着在有或空这边你都不行，这都不是实相。实相是什么？是空不空如来藏，是体性跟相用都要兼顾。其实体性它就是相用，它就是因为这个空寂的体性，它才能随缘变现。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所有一切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这个就是色即是空啊。那你的如来藏呢？你的如来藏如果没有现，有这些小花小草或自己的色身或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你也变不出样子，你也感觉不出你如来藏的存在啊。所以空呢也即是色，它就是那色相。你如果用比较浅的方法讲，就是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缘起即是性空，性空即是缘起。同样的概念，离一切相。好，这个是从体性的角度来讲，但是呢，它却即一切法，没有一个不是你的如来藏，它有相用啊。只是我们每个人业力不同，它显得相用不同。哦，这个就是第八品所讲的实相。那你慢慢的就会跟《金刚经》还有我们想的心经全部连在一起。像我们心经在下一次上课就是会讲色空不二还有诸法空相，又回到那个空性，又比较烧脑。但是你看你现在如果第八品学会了，下一次你在上心经课的时候你就会更懂。其实啊，心经、金刚经、楞严经啊，这三个经文你写念是没错的，因为你只念其中一本你没办法完全参透。即使楞严经里没有了金刚经跟心经在旁边呢，这个如虎添翼，这个力道就会少了那么一点。好，这几个这三个经文我觉得真的是要帮走在一起的，很重要的啊。所以啊，我们就再讲一小段啊，是等一个结尾。他说于是啊，大众非无学，这所有这大众中这所有的人里面啊，那个无学者知道什么叫非无学者？无学是什么？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再学，就是已经完全证悟圆证的了。那非无学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完全通透的啦。尤其是讲这些小圣人啊，或者对于这个一心大法、一乘大法没有完全通透的，没有了解如来藏，没有了解性相一如万法一如的那一些同学们，他说闻佛此言，听到佛讲这个，他说哎呀，茫然不知是意终始，他说吓到了。哦，为什么？一时惶悚，失其所舍。这好像跟原来认知完全不一样。哇，你说见性啊，这个 万法是见性也不对，不是见性也不对，那怎么回事？你不要笑他们哦，因为当你真的不明白什么叫万法一如性相一如的时候，听到这边你是会害怕的。那不是颠覆了我之前所有的认知吗？又是又不是，说是也不对，不是也不对，那是怎么回事？所以啊，那如来啊就看到大家，知道大家这个什么魂律变折啊，大家吓得要死，心生怜悯，那个佛啊就心生了怜悯心啊，就安慰阿难还有所有的这些同学们啊，在这个听法的人啊，就说哎呀，诸善男子啊，这个你们不要害怕哦，也不要怀疑啊。他说无上法王是真语者，真实语者啊，这个如所如说啊，不狂不妄。他就是讲说这个是如来就是金刚经所讲的嘛，是不是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乱语者？是不是不对？我都有的时候都记不下来的。就是他如来不讲谎话的啊，真语者讲的是真正的真如心的如来藏所讲出来的。 时雨呢也是时相，不狂呢是说我绝对不讲谎话，不抑语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前后所讲的这个内容绝对也不会互相有 conflict， 都是一定是 consistent 的啊。那如所如说啊，就是真的，我讲这些都是真的，不狂不妄啊。这个有讲什么叫做狂，什么叫做妄啊？那非莫邪离四种不死搅乱议论，那个莫邪离就是外道了。这个他们外道有一个这种比较荒谬的谬论，就是说，哎，你只要照着一个方法去讲啊，这个在言语上面不要有过失，你以后就可以稳不死。那但是他那个言语没有过失的，他那个定义啊，根本就是一个谬论啊。那个谬论呢，你们自己就去看看，或书上写一写，我们也不讲了。就是说什么这个不变不恒啊，就是又恒又变啊，又生又灭啊，又有又没有啊，又增又减啊。就是说，他说你只要照着这个方向去讲啊，不要讲错，这样你以后就不会死啊。这个是外道的一个邪说。他说我讲我现在所讲的内容绝对不是外道的邪说啊啊，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思维，五帖哀怜，就是说。这个你啊，反正就是你要去仔细的去思维，无舔舔是什么？是辜负的意思。他就说你啊，千万不要辜负啊，这个我啊，这个哀就是说我的哀悯，哀慕啊，哀慕就我的哀悯。还有呢，慕呢，就是还有指你们的慕，就是你啊，就是你们要仔细的去想清楚这个事情啊，千万不要辜负了我对你们的这个怜悯之心啊。然后还有你们。这个对于你们还有以及什么呢，那个目是什么呢，他们那一群人呢、啊、对于佛法对于佛的爱念之心，他说你千万啊不要这个搞不清楚这个状况。那么我再加一小段，这个时候先把文殊菩萨介绍出来，我下一次可以接着讲啊。他说事实啊，文殊师利法王子啊悯诸四众，这个时候啊文殊师利法王子、啊、文殊菩萨看不下去了，知道大家惊慌失措啊，那佛这样讲，他知道所有的人通通没有听懂，这怎么办呢？所以他是从大众中即从坐起啊，顶礼佛足啊，就在佛前面跪拜下去啊，合掌恭敬而博佛言，就跟佛讲，他要看清楚到底大家的问题在哪里了啊。他说啊，世尊啊，他说使诸大众不悟如来发明两种金剑色空是非是，什么意思？他说老师啊，他说世尊啊，你这个我来解释一下啊。他说啊，大家会这么惊恐啊，其实是因为大家没有明白如来就是佛陀啊。你所发明是说他 invention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你所讲解的，你所悟到的啊，这个这两样事情中间的关系，哪两样事情呢？金剑，其实金剑呢、啊、就是剑金的意思啦，就是我们能见的剑性。还有呢色空，色空是外境，所以就是一个能一个所。他说啊，这一群人啊其实是没有明白到你所讲那个能跟所中间的关系，能所到底是相同还是非相同，是就是这两个东西，其实能就是所，所就是能，这个外境就是剑性，剑性就是外境啊。还是说见性就不是外境，外境不是见性。他说到底这两者中间的关系大伙没弄明白，才会这样子的惊恐啊。因为后面太深了，后面再讲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外面的境界啊跟真如本性，真如本性是超越能说，是不能说啊，但是外面的境界呢是虚妄的，是不该说。这一个就是下半非常精彩的一个言论，我个人啊非常的喜欢第八还有第九甚至第十品，尤其是第八跟第十品，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两番显现，就第八很精彩，但是你要能够了解它其中精彩的地方，你要先懂得阿难问什么，然后佛的前半到底在讲什么，你才有办法感觉到后半的精彩。实相是不能说啊，所以外境是虚妄的，是不该说啊，那个实相是不能说，为什么？它超越二元，你无法说，而外面境界是虚妄的，你不该说，所以这个问题啊根本就不能问， 这个是整个后段比较精彩的地方啊，那我们就留着下回待续。我们今天先上到这里，那给你们一两分钟稍微这个消化一下。那两个星期之后的星期四我尽量上课，我有可能会要请假，但我尽量上，因为我不想把你们课一拖又拖一个月。那我尽量把第八品下次我回到家能够上这个课。